诗究竟是乜嘢嚟嘅呢？针对呢个问题，人提出嘅不确定答案唔止一个，但系 我唔知， 唔知又紧抓住佢唔放，仿佛抓住 救命嘅栏杆，带你进入新诗地。 廖伟棠、 郑希辉 和你说说诗。今集我哋介绍咩诗人呢？ 系大家好啊！今集咧，我介绍一位好重量级嘅诗人。咁咧，佢叫杨炼啊。咁熟悉中国当代文学史嘅人，其实都应该会知道佢。其实佢就系同北岛齐名嘅呢个朦胧诗嘅代表人物。咁、但系咧，佢嘅行踪比较飘忽啦，经常都系喺海外。自从佢1988年啊、去咗澳洲之后咧，就一直喺海外漂泊，咁啊冇正式话翻过嚟中国嘅。咁咧，同埋咧，佢嘅诗咧就系属于朦胧诗派入边都比较晦涩嘅，就好庞大啦，而且都系组诗长诗。咁其实系有啲阻挡咗读者嘅。咁我都一直想搵机会介绍佢嘅诗，但系佢嘅诗实在太长啊，全部都系结构性好强嘅。咁最近咧，咁其实前两年佢出咗一本叫《叙事诗》嘅，表面睇嚟咧都系佢嗰种风格啦，大啦，结构严密啦，好庞大咁呼应紧一啲嘢啦。但系咧呢本我仔细睇咧，其实佢又可以拆解成好多首。其实佢话叫《叙事诗》，其实系好多首抒情诗构成嘅一个叙事。咁呢个叙事咧，其实佢指嘅咧系佢自己嘅家事。咁佢入面呢都有讲到家风呢影响佢写緊呢啲祖师。咁佢就将佢个人嘅历史、个人嘅命运呢就通过呢一本书嚟写出嚟。咁佢认为呢，即係研究一个大时代入面其中一个人物嘅命运，其实就係研究緊呢个时代。 佢有冇嚟过香港啊？ 佢呢其实喺1998年到啦，我记得，或者99年咧嚟过一次香港嘅，咁之后仲有一次，但系99年嗰次咧，仲喺中大咧搞过呢、這个讲座嘅，咁我都有去听嗰阵时，其实嗰个时候佢只系40几岁啫，咁但系感觉上嗰阵时佢已经系一副即系大师嘅风范啦，佢嘅人嘅风格都系咁样，咁我后来都有喺外国嘅一啲文学嘅场合见到佢，咁咧其实佢同外国人嗰种交流咧已经好圆熟啦，即系佢。佢系已经将自己进入咗一个国际嘅写作嘅范围，咁佢亦都冇将自己咧同内地或者呢个汉语写作扣上咁紧嘅关系，同埋喺呢本诗集入边咧，佢都强调佢自己一样，佢系想咧系再次衔接古典嘅。 哦，系，咁但系今次嘅《叙事诗》呢个诗集里面嘅诗咧，系佢咩年份嘅作品呢？ 其实系算佢最近期嘅作品嚟嘅，就系2010年前后所写嘅。咁佢话咧，咁写咗佢4-5年嘅时间，咁成本诗集嘅来由咧、起因咧，系佢睇翻佢自己一本相簿。咁嗰本相簿咧、都成本相簿影印咗喺呢本诗集前边嘅。点解咁重要呢？佢自己同我当面同我讲过，有一次我哋倾偈。咁咧就系话呢本相簿之重要咧，就系因为咧佢妈妈喺1976年嘅时候咧编完呢本相簿，写完啲注释之后咧，第二朝就过身。咁咧系即系突然间心脏病发过身嘅。咁咧佢亦都系由嗰年开始咧，佢开始写诗。咁佢觉得好重要。咁其实呢个故事咧就不断咁出现喺成本诗集入边。咁我哋分两集介绍呢本咁复杂嘅诗集啦。咁第一集咧，我想讲咧佢嘅前边嗰部分咧，佢就系好多首先系回应翻佢本相簿入边啲相嘅。咁佢自己都觉得好有趣嘅，就系我哋即将要介绍嘅嗰首诗叫《第一天》。第一天咧就系提佢自己刚刚出世嗰张相嘅。 系。 点咁有趣咧？我哋听下先啦。 第一天，杨炼。山上的雪溶解在阳光里，也刚刚划出一条隧道，这小兽侧着睡。一场哭过的风暴填满枕头上香喷喷的粒陷，嫩如菌丝的黑发咸而俏，缩进白线套的指爪微微颤。一场海啸托起水手的小床，又一个人质抵押给家园。山上的雪平衡于桅杆上的眺望，它加入厌倦的无尽的人形，返回意味着亲吻下一道波浪。一张照片停住窗外针叶林的青葱，黎明 按下快门的一刹那，他爱上自己不在的梦中梦，被远的礁石撞碎而抵达，黑的无知，白的无知，苦的松香，记得树干上狠狠地摩擦。 第一天咁就系杨炼嘅作品。 嗱，我谂事实上咧，我哋每一个人咧都唔会记得自己嘅第一天吓，即系如果冇张相帮下手咁样，或者系人哋你妈妈同你回忆翻。咁杨炼咧喺呢度尝试描述嘅咧就系张相冇影出嚟嘅嘢，就系佢嘅感觉。一个 B B， 一个刚刚新生婴儿嘅 B B， 呢个佢自己的感觉，佢先甚至系讲紧佢未出嚟嘅时候吓，好似一个小动物咁样喺个隧道前面准备冲破啲雪出嚟嘅阳光度，点解会有呢个想象呢？好特别嘅就系杨炼咧，佢爸爸系外交官嚟，佢1955年咧系出世喺瑞士，佢、 哦、 爸爸系啦，佢爸爸系中国驻瑞士嘅外交官，咁咧就喺一个春天啦，其实喺瑞士仲系好冻嘅时候，佢系出世，咁其实呢个文化背景咧都反复咁样出现喺佢嘅诗入边，就系、是、呢、這个佢喺欧洲出世。几岁大先翻北京，咁同埋咧，佢个父亲系个外交官啦，咁各种文化嘅融合咧，都体现到喺佢嘅诗度。咁喺呢入边咧，佢有几句好特别嘅，佢话啊，佢将佢自己咧比喻系一个水手瞓喺张个船嘅床度啊，因为一场海啸咧，佢就被冲咗出嚟。即系佢嘅诞生就好似一场风暴，吹住一场海啸，令佢送到呢个世界。但系送到呢个世界呢，佢个比喻系咁，佢话有一个人质抵押给家园，佢觉得自己系一个人质，即系好似我哋古代春秋战国咁样，一个国家要抵押一个王子去另一个国家，佢好似系天国抵押到嚟现实咁样。咁咧之后咧，佢写嘅诗咧都呼应翻呢本上集啦。比如话入边有一首咧都几感人嘅，就系、是、叫做啊母亲的手迹啊。 嗯， 就是因为呢本相集入面呢全部都有佢妈妈亲手写嘅，比如写啊炼儿一岁，炼儿十岁咁样， 係 啦 係 啦，即係佢妈妈咁爱佢啦，同埋係完成呢本相集呢係好似一个象征意义咁样，好似係一个成人礼咁样、 嗯、 送咗俾佢，咁妈妈都告别咗。 咁我哋听听。 母亲的手迹，杨炼。他的手抚摸，死后还抚摸，深海里一支支白珊瑚被层层动荡的蓝折射，冷如精选的字，给儿子写第一封家书，亲笔的，声声耳语中，海水冲刷，海流翻阅一张小念的插图，跟随笔画一页页长大，一滴血被称为爱，从开端起就冧熟每天黏稠一点的语法，儿子的回信只能逆着时间投递，儿子的目光修改阅读的方向，读到一场病抖着捧不住一个字，他的手断了，他的海悬在纸上，隔开一寸远，墨迹的蓝更耀眼，体温仍进这个没有风能翻动的地方，珊瑚灯趁着血丝编织的傍晚，淡淡照出一首诗分娩的时刻，当所有语言回应一句梗在心里的遗言。 和你说说诗，主持廖伟棠、郑希辉。 母亲的手迹，咁就系杨炼嘅作品。 系母亲的手迹咧，同其实上边嗰首咧，嗰种感官性都好强烈。呢个系杨炼嘅特色嚟嘅。佢嘅诗咧好感官性，同埋好可视性啊。佢啲意象，佢写佢妈妈嘅手迹，佢唔系直接写嗰啲字先，佢又想象佢只手仲喺度书写。佢妈妈过身咗30-40年啦，咁样咧，佢只手仲喺度抚摸紧。咁咧，佢有一个隐喻咧，佢话佢只手就好似啲珊瑚喺深海入边啊，抚摸住啲海水咁样。 咁呢個其實幾驚悚嘅意象啊，珊瑚白色噶嘛，就好似白骨咁樣嚇。但係過咗咁耐咁耐，佢就話佢媽媽咧係通過呢本相集咧係去寫一封家書俾佢。咁呢封家書咧，佢一路一路咁樣讀，一頁頁咁長大。除咗喺本相集入邊，佢係一路長到20歲啦。咁之後佢每一次閱讀佢咧，佢又繼續成長。啊、好似佢媽媽嘅教育之行係咁樣延續落去，咁但係入面好悲哀嘅就係話，佢話個仔如果要回信俾佢媽媽，就只能夠逆住嘅時間去，因為呢有一種講法就係話死者永遠年輕，係啊，佢、啊、停留咗喺呢個時間，慢慢慢慢你老過你媽媽，你老過你媽媽過咗身嗰個時間，咁你只係要不斷咁樣嘗試係即係維逆緊嘅時間。即系时光逗留咁样去，先可以同佢对话得到。咁咧，佢入边咧嗰个手嘅意象咧，就一直延伸到最后。我哋听到话珊瑚灯啊，嗰只珊瑚咧，死咗之后就会俾我哋做成工艺品啊嘛。咁有啲灯系咁样噶嘛。咁佢话珊瑚灯就好似佢只手仲喺度照亮紧啲嘢咁样。 系。 系啦。 其实啊，杨炼嘅诗嘅嗰啲角度都好特别，好似头先第一天咁样啦、嗯。通常第一天咧就系妈妈自己本身去讲翻佢第一日，即系佢个孩子第一日出世嘅时候嘅情景啊嘛。但系佢又调翻转咯。 你可以感觉到呢个诗人咧，佢个主观意志非常强大，系属于所谓嘅强力诗人，即系佢觉得佢个主观系可以改变好多现实嘅嘢嘅。吓、嗯，比如话你唔可以回忆嘅，我直接系虚构佢出嚟。咁同埋呢，佢好有信心，对自己嘅诗好有信心，就好似呢首诗嘅最后一句咁样。佢话佢之前咪话系佢妈妈写家书俾佢嘅，通过呢个，但系佢最后呢，佢话用所有嘅语言回应一句梗系心中嘅遗言，呢个系又系现实，又系真，又系一个比喻，即系佢妈妈系心脏病发死咁，系冇留低个遗言嘅。呢本书就好似呢本相簿就系个佢嘅遗言，咁呢。杨炼呢，为咗回应呢一句未讲得出口嘅遗言呢，佢就写咗咁多年诗。即係其实解释咗佢点解要写诗。佢话呢盏珊瑚灯系照出一首诗分娩嘅时刻。 嗯。 妈妈分娩咗我，我再分娩呢啲诗出嚟回应返妈妈。非常之感人嘅一首诗。嗯。 系。跟住落嚟我哋听饥饿再教育。 饥饿在教育，杨炼。风只朝一个方向吹，把它吹弯了。风声加剧那种空，锤子作刻到胃里的空，夜的流体，物质是弱的水银色。观音土和榆树皮的传统在上课，他的教科书舔着被勾住的上颚，學習對一隻麻雀無限的色情，喉頭抽搐，羽毛包裹的一股肉味混合，妄想的味兒，天敵醒在他內部，秒針挑著暴風雨，器官門的自我，否認他的自我，馬蘇草、槐花、水葫蘆，兩把野菜間碧綠的比較消化學，嘔出一場雪方的酸液的洪水，擦得雪亮的灶台，令孩子眼巴巴望着，刨不出月色的土地，像不糊涂债被欠着，一隻回声叮当的女饭盒，像位失去制止的神罚他专注，这事实，这一阵长子空转的折磨，他沿着累坏了的白树藤追上，被开除的，肯食着冷冷曙光的生活。 啊，呢度咧其实就跳过咗好多嘢啦，因为咧佢入边咧最有趣嘅就系佢十几岁开始咧，当然啦系文革长大嘅少年咯，佢就上山下乡。上山下乡呢，咁你会睇到佢呢越嚟越靓仔啦，其实又越嚟越瘦。咁、啊、呢佢妈妈呢又都好心痛咁样写，但係又话哎呀你喺风浪中接受考验啊咁样。咁入面呢饥饿嘅教育呢就好明显係讲佢喺乡下即係做知青嘅时候所经历嗰种即係饥饿啦。咁入面呢好有趣嘅就係你会睇到呢呢种饥饿演变成一个人嘅意识嘅时候呢係几咁可感。佢话佢对住一隻麻雀啊都会有色情 无限嘅色情。其实佢想食咗佢啊！佢话佢嘅喉咙喺度抽搐紧，佢睇住只麻雀，佢睇到嘅唔系一只鸟，系睇住啲羽毛包裹住一嚿肉啊！佢话一股肉味混合啊！佢望住佢飞，但系咧佢谂紧系点样食咗佢。咁入边有唔同嘅味道嘅描述啦，各种草啊、花啊、水葫芦啊，嗰啲全部对于佢嚟讲，佢话系比较消化学。佢睇见一样花草，佢首先唔系谂佢靓唔靓，系谂佢可唔可以俾佢胃消化得到，吓写得好好好可感啊！最后嘅时候咧，最后嚟咗一句讽刺，佢话佢系肯食着冰冷曙光嘅生活。呢度有一个讽刺嘅，咁嗰阵时咧，大家系靠住一种所谓理想去生存嘅。嗰种理想就系对毛泽东对毛主义嘅信任啊嘛，毛泽东系经常被比喻成曙光嘅，咁系咪望住呢个冰冷嘅曙光，我就可以当饭食呢？佢呢度就系反讽一下，话哦，原来我哋要食咗呢啲曙光佢，但系其实系冰冷嘅，我哋根本冇办法以佢生存到落去。 系咁哇，咁佢呢个饥饿其实啊好多层次噶咯。 系啊，其实你以为佢嘅精神系饱满嘅，可以嘅支撑佢，但你发现连精神咧都系食唔饱嘅时候，即系其实唔单止肉体系饥饿，精神都好空虚嘅。 即係咁睇啊！開頭睇嘅時候，好似覺得有啲野笑咁樣，係嘛？ 啊、 但其實諗深一層就真係幾悲哀嘅。係 啊，佢入邊咧講得一啲嘢咧，令我諗起咧，你有冇睇過《棋王》？《棋王》入邊咧，咪講佢好肚餓嘅嗰啲知青，連粒飯粒咧，棘咗係張台嘅罅度都要拍佢出嚟食咗噶嘛嚇。咁佢入邊咧又講佢話嗰個灶台啊，煮餸嗰灶台被拆得雪亮啊。跟住呢个饭盒呢嘅会发出回声嘅、 嗯。 即係全部都食光晒刮到光晒。 同埋所有嘅事物都令你係会联想起你即係究竟可唔可以食到佢呀、啊。 係呀、啊、全部就係变咗一个人就变成咗只有一种动物性嘅即係求存嘅意志囉。 饥饿再教育。咁最后我哋要听听死生1976年。 死生1976年羊年，他一天天追赶母亲的死，追一部早晨狂转的手摇电话机，自行车把顶着天空的噩耗后退，风袭在脸上，钢印袭进他的缺席，医院的美仪半握在立制的掌心里，母亲发脆的手，水泥地上摔断的树枝，带走了肩轴疼，合坏的眼镜片，也在抱怨他来得太迟或太早，一根蜡烛还得等30年完成那熄灭，那薄薄皮肤下黑暗的构思，逆着风雨流登车，用字攻占一团果肉，30年缺席分娩他成一首诗，母亲一行也没读过的，一次次托梦错过的，一种血脉滴洒墨汁，吸一本立制的书，无数早晨的篇幅，他星星点点烟开，像母亲隐蔽发育的无知，用自己重写母亲诀别的年龄，自行车铃声似的死亡念头，太熟悉时比事实还近，从碎了的骨灰瓮开始，它只剩双倍的生命和美丽。 咁其实题目已经讲明白咗啦，就好似我头先已经暗示过，佢系从1976年佢母亲之死，系佢嘅再生，再生一次就系点解呢？佢成为一个诗人，佢嘅最好嘅诗就开始写出嚟啦。好似好认真咁样写诗，写新诗。咁佢亦都系嗰阵时咧就加入咗，即系呢个朦胧诗人嘅团体啦，就是、今天杂志嘅创办人之一啦。佢、同北岛啊、顾城啊佢哋，咁就成为咗咧文革之后咧最先去写现代诗嘅一批人。咁呢个死生1976年咧，佢就好仔细咁样咧回忆紧咧佢送走佢妈妈嗰啲细节啊，点样捉住佢妈妈只手，觉得佢妈妈只手已经发脆啦。 其实佢妈妈系即系突然间过身噶嘛，咁医院嘅味道咧系点样咧？佢又写到啊，佢踩住单车，啲风咧打喺佢块面度，就好似咧一个个钢印啊，吸喺佢缺席嘅张声明书上边，即系其实嗰时代嗰种暴力啊，通过佢母亲嘅突然间去世咧，佢突然间令佢感受得到。所以佢话佢喺度追赶紧佢母亲嘅死亡，踩住部单车，呢、這个好有阳光灿烂啲日子嗰种感觉噶吓、即系佢都系一个大院子弟啊嘛，即系所谓高干子弟啦，佢爸爸外交官啦，但系佢都不能避免呢个时代对佢冲击，而且直到妈妈嘅死，先令佢醒悟到，哦，原来咧呢一切咁残酷嘅嘢系直接咧就好似一个钢印咁样，钢印其实系好有象征嘅，喺官僚社会。共产主义社会乜嘢都要吸引㗎嘛、死亡都系一个印咁样吸落嚟俾到你咁样。咁呢首诗呢入面呢都喺度讲緊佢继续喺度諗緊点解母亲嘅死同我嘅写作有关。佢话三十年啦，即系佢妈妈过身咗三十年嘅时候，佢系2006年写呢首诗嘅。佢话一支蜡烛点咗三十年先至完成熄灭。即系佢諗咗三十年通过写作先思考到呢个死亡嘅意义。佢话佢呢三十年写嘅诗呢，佢妈妈一行都冇睇过，但系咧佢妈妈一次次托梦俾佢呢，就好似将佢嘅血啊混合喺佢嘅墨水入边咁样。其实佢好似喺度代替紧佢妈妈继续去完成佢妈妈嘅生命一样，通过写诗。 其实佢嘅诗系咪即系大部分都系同佢母亲有关咧？ 呢一本诗集系呢、本诗集嘅前半部分咧，就同佢母亲关系好大。后半部分咧，我哋下一集咧会讲到咧，就同佢父亲。 唔 单止系佢现实嘅父亲啦，外交官啦，同埋咧好多首系关于佢精神上嘅父亲嘅，比如话屈原啊、李商隐啊等等，都进入佢嘅诗。咁其实呢首呢一本书咧，就好似一个人嘅寻根啦，精神寻根之旅啦，或者系咧，正如佢自己讲嘅，佢话家风啊，佢好中意家风呢个词，呢、這个词依家好少人用噶啦，佢觉得系家。呢、这个词同风呢个词嘅组合系好浪漫嘅，系好诗意嘅，就好似一啲嘢咧喺古时候嘅中国沿住啲汉字一路吹到佢身上咁样。 系，咁就系杨炼啦吓。咁我哋今集咧就未介绍完佢嘅作品嘅。 系啊，佢太多作品啦。咁其实呢本咧只不过系因为佢最新嘅诗集，佢其实已经出咗十几本中文诗集，英文更加多啦，同埋其他各种语言。咁佢都亦都被提名过诺贝尔文学奖嘅。咁同埋咧佢系得过咧。即係被稱為詩歌界諾貝爾文學獎嘅呢個意大利諾尼諾文學獎嘅。 咁我哋下一集咧就繼續介紹佢嘅作品啦。拜拜。 拜拜。 和你說說詩，編導鄭希輝，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